鬼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容儿啊！情 把平阳盘。你说你绕住投机无音信，南宫宋子可曾转回还？二宫他年迈苍苍，七十短船坐山道路不远去无还，也不知他父子可见面，我思父盼子十六年。此福盼子难相见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少熬煎。平阳铁磨多埋怨，不愿三军血青天。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郎我与你把书传。宝贝说，你说我的丈夫在何处？你可知我的娇儿在哪边？他们都在定州地，我与你儿同窗学友。九拜金兰，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王母。 前辈古人王宝钏，他写血书不念干，我写血书双儿传，我下了船上半途，海誓长 宣传啦，冰雪

将我隐藏在后院，一天我的门。我想水淹呐，我把我的来唱红颜，我好比永留在天大滩，我把我的女儿困了都见我好我的浪中是多的舟船呐、啊，思来想起我的肝肠断。